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不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车闲飘，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飘头雾里眨沙眼，脚下上方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老友重叙说独立，赌上友情为儿计，秀才本人虽无心，奈何场面多和气。各位看官，话说活于这个世间之上啊，每个人都对自己有不同于外界的自我评价，有时候可能过高，有时候呢可能过低，但即便如此的话，只要我们能够依据环境与内心的变化而随时去调整评价，其实啊，无论高低都不怎么会影响我们的现实生活。可是呢，事不遂人愿，它总会有个例外。 父亲，父亲，您不用这么美啊！父亲，父亲，哎呀， 儿啊， 啊，是是， 我是谁呀？ 您是我的父亲， 哎， 我的父亲。 哎呀，你看你现在是茁壮成长啊， 嗯 啊，这个，谋了一个秀才啊，这个这也是你的刻苦用功啊。不过呀，在家里你也待了这么多年了啊！ 不，这百无一用便是书生，父亲大人想必也知道这个道理 啊！你说的我不明白， 哎、 啊，老父亲我也没读什么书啊，但是呢，我有一个秀才儿子，你呀，到现在你也不能老是没事老在家里混啊，混吃等死不行。 父亲， 嗯， 我这十几年岂是混吃等死啊？ 嗯， 我是备战进士的考试， 对，但是都屡战屡败呀、 屡试不第、也是仕途不济呀、 啊对，就是没考上呗。 孩儿，我定当继续努力 啊， 来年再考。 我不知道是你心宽呢，还是没羞没臊啊？我觉得呀、这个你这有点不务正业了，是不是？这一定得呀、先找个工作，好好的得上班去，知道吧？啊，不要啊，成天老想着往上考了啊，差不多就得了。 为父不是这父王，您的 啊，父王怎么改妖精了？ 父亲，您的意思是 找工作啊？就这么着，对。 好 啊， 那我不会啊。 啊，你看你就会吃，你成 天我不会找工作。您看这个事儿， 我告诉你， 怎么解决呢？ 哎，这解决还得看为父的，是不是？哎，这个为父啊，有这么多的狐朋狗友，不是、 这叫什么老友啊，狐朋老友，哎，都是贴心致富的这个老朋友了，人脉都比较广啊，所以呢，你又是一秀才嘛，这样我就带你去见这个王掌柜，绸缎庄的王掌柜，好不好？让他给你谋个差事。 好啊， 来来来，随父亲咱们一块拜望拜望这位王掌柜。老王 啊，这谁呀、啊？ 哎呵，王掌柜 啊，这不是老李吗？ 哎，王掌柜， 老李，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哎呀，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想你了。哎，来来来， 旁边这个这个小动物是谁呀、 啊？哎，这瞧准了、 文质彬彬的小狗， 这是内子 啊，犬子，这不还是狗吗？ 哎，这什么叫这我儿子？ 啊，这是你的儿子呀！ 哎，我儿子，哎，这不是嘛？哎，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呢，这不是最近啊，又考上了秀才啊，这个秀才的名头。 跑到屋里说嘛，屋里说 啊，屋里说， 不要外头讲，没有吃饭的吧？ 对对对啊， 没有吃饭。 嘿，你瞧着， 没有哥，你来坐一块吃，来来来，啊、你是个打网吧？ 啊哎，等会儿啊， 你是个打网吧？ 你是说清楚了， 怎么了？ 什么谁是大网吧？ 不是，父亲 啊，他说 王掌柜。贵呀、 啊， 是说，您饭量比较大 啊， 您使一个大碗吧， 你使个大网吧。 哎，行了，我还是听我儿子说这比较顺利啊。 那不要大碗不就完了吗？ 中碗就行。 你来这个小碗，你是个小碗吧？ 哎、啊，对，你我看你啊，你行了，你也别说 了。那这王掌柜，您的饭量比较小，您就使个盆儿，哎。 可以吧， 到这儿都不改不使碗， 到他就不使碗了。 我们这还是后使盆啊。 没事，这些都是他们家的网吧。 父亲，您给介绍介绍我吧。 啊，对，这个来，王掌柜，这是小儿啊，小儿呢刚考上秀才啊， 不， 我不愿意说， 不是刚考上 秀 才， 秀的好、啊， 十几年的秀才 啊，对，是个考了 十年了。当年考上秀才之时啊，那四乡八镇呢也是轰动一时。王掌柜，你当时没有听说吗？ 我当时也是知道啊， 哎呀， 知道一个好几年没有考上进士的秀才呀、啊，就是你是吧？ 哎。 你怎么也听说了？ 那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吗？ 家喻户晓，但是我想到一个区区的绸缎庄，想来也不需要进士的功名，有我秀才的满腹文采， 听听我儿子说话， 我想应该可以胜任收款的职务。 别说这么文，我替他翻译一下吧。 什么意思？ 就是啊，他想上您这会儿啊谋个差事，您就啊赐给他碗饭吃。 我觉得倒也还是不错 啊。对， 毕竟啊，考这么多年没有考下来，还坚持着考， 是也不容易。 我们有一个持之以恒的精神， 这是我们家风啊。 所以我可以想一想， 哎、 因为我对这个家风是很看重的。 啊、是， 对，我很喜欢家风。 哎，对， 所以说这个家风好的，我一定要收留。 哎、好， 可以。 哎， 想一想， 那就这么着了啊。这个王掌柜，那就您多照顾，小儿就在您这儿工作了。 没问题，就让他这么干吧。 好。 哎，其实啊，咱们也都知道，凡事只要刚开始的时候不情不愿，那么到最后肯定得出问题，这不吗？问题就接踵而至了。 啊，儿子， 不，您等会儿， 哎呀，没死我， 什么没死你 啊？ 怎么让我算账啊？ 算账怎么了？ 我去，我是一介文人， 什么文人啊？ 岂能沾染这铜臭气？ 这话说的怎么叫铜臭气？人家是绸缎庄。 不敢，我当不了这算账的事。 哎，你要这么说，我费了这么大劲给你找份工作，你还挑三拣四的啊？我跟你说啊，这样，这段时间我要出城了，你要是不干这份工作，那你就等着挨饿，家里的口粮差不多就够你吃三天。哎呦，我说王掌柜呀、 啊！哎呦，张大娘啊！ 哎呀， 你看看，这么辛苦还做着饭， 我得跟您说两句了。 我这 可不是我爱串闲话。 怎么了？这是 啊？你说你们刚请那李秀才啊，在店里边不仅对咱们这客人做不到笑口常开、礼貌应对，那有的时候 经常的老提自己是秀才，还鄙视人客人，瞧不起人家啊！别人说要买花布，他说人俗气；别人要买素布，他说人家审美太呆板。总之吧，我告诉你，这一上午咱们一单生意可都没做出去。 不是不是不是，我觉得张大娘你可能有点误会了。 误会什么呀？ 因为我当时啊嫁过这个李秀才，我跟他爸爸这个关系也是非常的好。见这个李秀才跟我客气至极啊！ 我跟您说，那是你们这之间的事儿，咱们这绸缎庄啊，可做的是买卖。我跟您得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李秀才不仅对咱们这工作不上心，他还插手我啊！你说我在咱们这绸缎庄干多少年了，您都没说过什么，老掌柜都没说过什么，他算哪根葱啊？ 不是，他还非。 哎呦， 你听我，他还非礼你了，是怎么着？ 我这样的，这值得他非礼吗？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那你 我说呀，你知道吗？他还乱管，说刚吃完早饭，他就惦记中午饭，挑我做这菜啊，说这块啊没有咸了，这块又淡了，这块少放葱了，那块多放香菜了啊，让我按照他的要求做中午饭，这不是你看看啊。这后厨吃了那么长时间都没回来，眼看着你看这店里连人都没有，你看就剩我一人了，这怎么弄啊？啊，平常你也不给我多少钱。 不是你看，确实这个小李秀才有点不太像话，怎么能让你来开店呢？对不对？你说说，大中午你吃饭你赶紧回来呀！ 你想想辙吧，我跟你说，王 怎么还不回来呢？对，张大娘，你先不要生气，我来喂你。 我这腾腾的这火，我告诉你，我当着这砸怎 么？你先分分的下去。不是李秀才啊，李秀才，这个有点事情来问问你啊。 你说，掌柜的。 听说最近你对这个顾客呀，这个不是很客气啊？你是不是有情绪呀？ 我没情绪，没情绪， 没有情绪，你闹什么别扭？ 我没闹别扭。 又说张大娘这个做的饭不好吃吧？ 就是不好吃，你做的什么玩意儿啊？不思进取。来这店里多少年了呀？张大娘来这店里多少年了？ 有30多年了。 还是个老腔老，不是老菜老饭。一点都没有进步， 人都这个岁数了。 再说了，我对那顾客那叫不客气。 怎么了？ 我已经很客气了。 你怎么客气了？ 我就应该把他们轰出去。 哎，我们这是绸缎庄，你哭出去谁 买的花布？买那花布，那那么俗的大花，掌柜你也是，你怎么进那么俗气？俗不可耐呀、啊！那花布，活人有穿那样的布的吗？ 我这不是寿衣铺， 你还买那素的？那素的多素啊！你这个 素的可不素吗？ 那花的多花呀， 多新鲜的，丝的还多丝呢， 不是你 灵布还多灵呢， 你素的 整匹的还多整呢，你那么多废话呢？ 不是你这个素色上面有点花多好看，要不就纯素，要不就打花，真的是什么 玩意？你觉得不好，总是有人会买的。 那买呀，他买我还不卖呢。我告诉你，我这都是高标准严要求，以后我是要考进士，是要做官的。 不是不是，不是我说你啊， 我都听见了，王掌柜，我都听见了，听这小伙说话啊，一点道理不讲，他还素的，他还近视，你快进去了你。我跟你说啊，那个王掌柜，你可得说句公道话，老这么干的话，咱可不是买卖。 不要生气，我来跟他说啊，不是，你是想考进士是吧？你要考进士，你要想一想，你得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来。我给你讲个故事，有一个人叫范进，你知道不？范进， 你看他都不知道范进。 范进有中举吗？我一堂堂的秀才，我能不知道范进吗？ 还是范进中举，他考到了50多岁才中的举人，你能跟他一样吗？ 我跟你说，最后疯了，知道吗？ 对了，一贫如洗啊，你不行啊，所以说你必须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先做到自己独立，再学习范进，是不？考进士不着急，对不？ 还不着急， 哎， 不着急，那我应该先干嘛呀？什么叫独立？独立不就在你这儿 干这份破活挣这破钱吗？ 你听着他说什么话？ 这符合我的身份吗？我堂堂一个秀才给别人打工。 你什么身份啊？你什么身份？你不就是一穷秀才吗？穷秀才，穷秀才就是说你知道吧？ 我告诉你，你们爱干你们干吧，我也不这像我是 你来，你不要再说了，你先出去，你先今天给你放半天假，你先出去，走。 还不爱待着呢， 掌柜的，你还给他放假？我跟 你 说，这样人咱不能留。 你听我说，因为毕竟我跟老李呀、多少年的交情了，我把他就不让他干了也不合适，毕竟老李也没在家。 那你让老李过来干。 不是，你听我说、我知道你这个心里很不宣愤， 就耍我一个人、啊。 来， 我这么大岁数，我跟您说， 不要哭，咱们有办法啊。这样给您一个 不花。 哎呀。不是，咱们确实不是兽医店，我们这没有布给你做兽医、你知道吧？ 我这就抓我一个人啊！ 你听我说呀，他确实干不下去，这样啊，你去写一个招聘信息，咱们来招聘别人面试，不就行了吗？ 哦，重新再找一个呀？ 对呀。 哎，好办法呀！ 本以为能够找到个得力助手，谁料想啊？竟然是这样一位油盐不进又自大自我的仁兄啊。没办法，家里事儿要紧呢，还是重新再招人吧。 38号，来，张大妈传一下38号。 38号，来呀，38号。 是了，38号。 来， 你就是38号啊？ 我就是38。 哎，不是， 我38号，38号， 不是，你知道今天你是干什么来的吗？ 我今儿来了，我来了还能干？您让我干什么干什么，是不是？ 不是，我是缺一个账房先生。 账房先生啊，管账的。嘿，我跟您说，那您算找对人了啊，找对人了。 怎么能找对人了？ 哎，我最擅长的就是销售啊。 不是，我这个人啊，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您有什么要求？ 首先啊，来的这个人还要年轻，你看你长得比我都老不？ 什么叫比你老呢？是不是？我这就是着点急，长得是不是？咱不能说老，他有好处啊，他沉稳啊，是不是？你不同的人一看，上人见喜。您看我一乐，您看我呲牙乐不乐？您看高兴不高兴？您看您乐不乐？ 谁呲牙不乐呢？ 哎、这我也。不光是这个，他这个客人一来，我保证给他招呼的妥妥帖帖的。哎，不信您可以试试，是不是？客人一来，您来，哎，但是您坐，您要是什么？ 不是，我这人要求可高。 你要求什么呀？ 我要包边这个布，你怎么卖给他呀？ 包我们这布，咱就卖呀、卖布嘛，是不是？ 你可以卖吗？ 我可以卖呀、 你假如说啊，我就是一个布铺的顾客 啊， 你来一个掌柜的 啊，我来掌柜的， 怎么卖个布？啊，看来你可以胜任吧？ 啊，对，好，这么快了，行，我 看你这个热情劲儿，不害怕，就说明你心里有底。 我勇敢啊，我勇敢啊！我跟你说，您看我，而且我这名字好， 叫什么？ 我这名字叫福来，我来了，福就来了。您看您这店里是不是？这就是迎福。是不是 没有问题？ 您喜欢福，我知道您喜欢福， 因为你不知道啊。之前我们这个秀才呀、来我们这里个当账房，见天就睡觉。你要是能够胜任他的工作，我是很高兴的。 哎，您说什么工作没有我来不了的？您刚才看见我怎么招呼客人？这几个都老客了，以后常年到咱们。 你要来我们这工作可以平汤。 啊，平汤啊， 可以吗？ 啊，可以， 都能平汤。 平汤， 你就是我们店里汤福 啊， 可以吗？ 行，您怎么做的？ 汤福来， 汤福怎么着做成？您说。哎，这个您说吧，我要胜任什么工作？ 这个招呼客人，看你这个意思还是很热情的， 那错不了。 最主要你是账房，需要算账。 哎，算账， 可以吧？ 啊，来吧， 来算账啊！ 来， 算账啊！ 算账， 一致、 跟谁算账？您说跟谁算账？哎、我跟你说啊。跟人算账，我现在抄家伙。 我不是找打手来了， 啊、 不是让你跟人打架 啊！ 算钱多少钱算账？ 好、算数， 可以吧？ 嘿，来吧！ 这样我给你出个题啊！ 来， 你知咱们这个布啊？ 啊， 是15文半米 啊，15文半米， 一米呢，也就是多少？ 是啊，一米吗？ 一米， 你可能没有听清楚啊。 两啊， 一米是30文， 30文， 哎， 对，30文。 这个顾客呢， 嗯， 要买5尺7寸5， 5尺7寸5， 收的多少钱？ 他就1、3、7、20、8、21，天作五，6、6、5魁首， 不是，哎， 不是，对啊，您说多少就多少，我听您的。好啊， 可能这个有点难度了啊。 哎、这没什么难度， 这咱们来点简单的、啊。 我都听您的。 比方说啊， 哎， 这个布他卖1块1， 1块1， 哎，他要给你1块1呢？ 哎，我他给我1块1，我就都我不找他了 啊。给你2块2呢？ 那我找他1块1、啊。 给他3块7呢？ 我找他2块6啊。 他要给你148.25块5分5呢？ 那我留下1块1，剩下都给他呗。 不是，你这就算不上来呀、啊 不是，他这您这我 你很让我失望啊。 是那个啊。 啊， 我这算数他差也没关系，但他不会买的那么多，是不是？ 这个 一点点来啊。 这个弗莱同志啊， 啊， 就这个样子，你可能不是很符合我们的要求。 哎，这可没有啊，掌柜，咱说的好好的呀，怎么突然来一下这个？这可没有，您这我在这那干好好的。 您回家等通知，好吧？ 不， 咱们下回再说。来来来，送客送客送客送客。 这什么？ 哎呀，你说这来了一个倍儿生气的，还算不了账，你说说。哎呀，这个李秀才呀，也很，说谁就来了， 哎，掌柜的 啊， 刚才出去一人了，干嘛的？ 面试的， 面试， 对， 面试什么呀？ 面试账房先生， 我不就账房先生吗？ 是啊， 你干嘛面试啊？ 择优录取，谁好留谁吗？ 啊，那为什么把他轰走了呀？ 他就是可账算的不是很清楚。 什么叫不是很清楚？我刚门口我听着一耳朵，什么呀，什么都不会算，那么点基础知识，没读过书，没文化，这他是秀才吗？ 这不是啊， 他怎么能接替我呢？你这是对我的侮辱啊。 不是我， 这是对我的侮辱啊。 哎，王掌柜，王掌柜，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越想越不对劲儿啊！ 怎么了？ 你看啊，我这样的啊，你看我这个长相，这个气质啊，你不聘用我，你还要用这什么袖子袖子？这什么呀？这个你看这长得什么模样？这个这都没法上咱们这个绸缎庄。我跟你说，你拿布给他裹上送回家得了。 不是，我们这不又卖木乃伊？ 你卖木乃伊，我跟你看着他就变得什么模样？ 李秀才，你不说两句吗？ 他不说了，他有什么可说的？ 我不说了。 你看他这嘴跟棉裤似的， 谁跟棉裤似的？ 我跟你说、啊， 你这连账都算不上来的人， 算什么账、啊？ 我说君子动口不动手， 没有 我不爱 这样 的。 你看这小眼睛大眉子， 我看他一般见识的，我 看着以后就生气。 我说， 带着你们的，干什么的事啊？你一句我一句，你一句我一句，我猜得上话吗？我告诉你们，你们都是不学无术。你也是，昨天说说你，李秀才啊，我知道你这个学习不好，一直考不上进士。但是你一定要学习，好好学习，只有脚踏实地干好了，才能当进士吗？你也是，回去学好了这个账，算好了账再来吗？光靠耍嘴皮子没有任何的用处，你出去吧，都走吧，别干了。 哎，这走了，我这。 嗨嗨，您别说呀，这个奇葩呀，真是让人头疼。俩奇葩共同出现，事儿反而还倒好解决了。其实来讲呢，最后开战的这二位并不是一无是处，相反的，他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边啊，其实还真算很有一番作为。只是说当外界已经沧海桑田的时候，保持着自己的岿然不动，无论如何都并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呀。这就是才高八斗多可靠，颜值气质有更好，内外兼修也可得是自知之明更重要。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3言2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回家看看，回家看看。